各位，上次嗰度马侯爷呃咗龙虎山贼国全部军人入晒俘虏营，但佢喺外边左等右等，都未见东方军嘅人放佢走噃。于是乎，佢一个人踎喺地下就左谂右谂啦。佢谂到战场无父子，当兵嘅人啊，唔系狼心就系狗肺啊！人哋又点会放过自己呢个政治犯呢？佢哋而家未拉我入去俘虏营，系咗想知道好多北方军内更多嘅秘密啫。佢哋最清楚啦。如果我而家同龙虎山国嘅人关押埋一齐咧，嗰千几个亡命徒大概唔使一刻钟，即时就会将我呢个做得出色嘅二五仔打死，搞成肉酱。我呢个北方军情报处长马某死咗，东方五军当然会话我都未算系个咩嘢东西。不过我口中仲有北方军内部消息，北军里外嘅情报从此一无所获，系有啲可惜嘅。所以我马某而家等到太阳直射，午时来临啦，照旧就未捉我入去同嗰个大家一齐嘅俘虏营。唉，入咗大俘虏营，我马某就即死。如果住单间小监仓呢，咁就要等住啦，日后受重刑审讯。嘿，諗到咁佢心水最清啦，忍唔住就自己同自己讲啦。讲到逼口供呢个行当，我最清楚啦，重刑之下从来就冇人会招架得住。古人都话啦，慷慨赴死矣。受刑嘅过程，唉，嗰种痛楚入骨入肺啊！仲有最攞命嘅系长年岁月精神折磨，咁嘅滋味要从容就义就难上难咯、啊。哎呀，啱先草地嗰度，我哋龙虎山大国嘅大小武器，简直有一座山咁高大，而家俾佢哋搬到一件都冇剩，搬到唔知去晒边。而家乜嘢武器都冇啦，到时我想自杀咁点算啦？仲记得以前听人讲过，嗰啲做生意失败倒霉嘅人想自杀，往往都以为吊颈死系好容易嘅事，急死之人到时佢先至明白手头冇绳索啊！急急想买嗰阵，先知道自己手上已经冇钱去买吊死自己嘅绳索。哎呀，想死又死唔成嘅日子，啊，简直系惨上加惨，等于系最惨咯。唉，话又讲翻转头，啱先话一件武器都冇剩，咁又唔系完全对。本督军身上仲有两支精美嘅外国制造长官大人物专用，又短小又准确又有毒，每打中必死嘅手枪做防卫噶。我如果而家要自杀，死十次都仲嚟得切。嗰啲东方五军监视我嘅哨兵离我咁远，马海啊，睇嚟仲系先唔好自己打死自己咁残忍呢。咁样做法好难落手啊！君不见小艾都尚且要偷生，何况人呢？嗱，无君可督嘅马督军树下闭目冥思，又见一个几时辰过去咯。唉，最终断定确实是我马某人上了大当啊！死对头蓝天明副军长，他一定不会放走自己，而家变成事实啦。万念俱灰，而家开始只是坐喺度等死咁啫。 我呢个諗法睇嚟估得非常准确咯。 嗱，果然就呢阵时，决心唯有闭目等死嘅马侯爷合埋眼，乜嘢都唔想睇见嘅时候，人肉证而偏唔准。嗯，果然系咁。而家面前同两边忽然有人攞手撞下佢，佢急忙睁开眼睇，啊，不得了！原来呢阵时有人已经用枪口顶住自己上身最致命嘅地方， 又有另一个军人，两只手手身功夫好急啊，手急眼快，动作十分麻利熟练，大概是空手道夺枪的手法。果然一下就抢走马侯爷身上收埋的那两支精美外国手枪，接住又有人一手的起恩撩鬼命的马侯爷。啊，果然是想死都不是自己作主的、哦。咁继续接住而嚟呢，人人粒声唔出，个个一味就对付自己。头上突然间飞嚟一条长短适中、专门绑人用嘅好厉害嘅青麻绳，熟练绑人手势嘅军人只系两下功夫啫，堂堂马督军啊已经变成双手向后、掌心反转再向上，几个军人即时完成咗所有任务，再加五花大绑，未见停留，压住起步急脚而行啊！嘿，动作真系快，好快。好快就入咗嚟呢度好近嘅俘虏营里头，又突然改作慢慢行。而家一千几号人马同六黑松在内，大家个个睇清楚啦，睇见马侯爷慢慢行，俘虏营度即时有人心里头就出现阵阵凉快啦，变成细声笑住讲啦： 嘿嘿，原来由马督军你亲自押后。你终归都要同我哋同捞同煲，个个绑住同一条烂船沉落大海啦！未做水鬼就先做俘虏，试下监仓嘅味道咧，真系好啦！ 嗱，而家又有一个重犯人马侯爷突然间驾到，同六黑松一样住单人监仓仔，再由四个全副武装军人严加看管住。最后行入监仓的马侯爷照旧本能不停地对自己说， 果然不出本人所料，做我们这一行业的所有人不是狼心就是狗肺，我的死对头东方五军蓝天明你又怎会与众不同啊？是我对自己前程不幸言重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？哎呀， 从前有话，人往往有好多条心，同一时刻想出的东西太多，就叫做胡思乱想。现在有人联想着监仓里的世界是怎样样的呢？哦，是这样的，那里当太阳高照的时候，全大地用千里望远镜就会发现外边茫茫成雾滞一片。我又记得上边是云海，下边全是山野不平之地。如今在这样的万里山河做人有什么好呢？看来就早死早着，死了都不错啊。再向四边望，全无声色。总之俘虏营外面里面无论日头夜晚同样是宁静到阴森可怕。日头的时辰中指针呢向前一跳再跳，半个时辰有人说太快，有人反驳是太慢。每当太阳就快落山那阵，又见好多人为养活自己同家中老小，要日出不停手脚而搏命劳作。咁就係世世代代长年过着半饥不饱嘅农夫。嗰啲农夫佢哋做人比我哋做人就唔知好几多喇，係千倍万倍。佢哋呢陣时實係好快活又自由咁话俾自己听，农夫你应该返屋企啦，听日再嚟呢度耕作种植啦。俘虏营里头痛失自由嘅人心里面好像时辰钟咁样喺度一跳再跳。虽然人人唔敢讲嘢，只係敢唔停咁向自己诉说。唉，如果我係有田地耕作嘅农夫，到咗呢个时辰我就啱好返屋企透火煮饭，有好多说话同亲人共聚，咁就係人上人啦。唉，听日会点呢？我睇大概会集中枪毙我哋，我哋中枪之后全部死寂，所有人都会被众多恶山狗同毒蛇一啖一啖食咗， 从此永远见唔到亲人啦。咁细听之下，同一时刻内有好多人喺度细细声痛哭。 点解要我哋死？话俾你知，如果我哋都死晒，东方君就唔使虚耗粮食。如果听日唔死，阿神会逼住我哋去做最苦最攰嘅苦工，好快就会折磨死，所以我哋一定会死嘅。 啲人谂谂下，又喊一餐。太多人喊啦，好快就夹硬将嗰个高高在天上嘅火红太阳喊咗落山，从此乜都睇唔见啦。夜晚虽然唔停咁喊，终归就未见喊到嚟咗月亮。天上全系乌云密布，只系喊嚟夜深沉，同好多山蚊咬自己。嘿，此时此刻更加惨，伸手掌啊，未见自己嘅手指，一尾有千百只蚊咧喺度猛咁叮咬自己块面同全身。咁而家单人监仓里头，一个面无四两肉、冇离心机、从嚟唔喊嘅马侯爷，而家身上早就解除绳索捆绑，佢都顾唔得大山蚊向自己吸血叮咬，而急急再继续喺度告诫自己唔停讲话，但系内容就唔同嘅。 算一算啦，马处长，喺呢个世界有一样嘢系最可靠嘅，我马某好快就会得到，我敢断定。我唔使几耐，实系死喺呢个山野度，20年后再做人，到时我再变成一条好汉。不过下一世投胎嗰阵咧，千祈千祈要记住，唔再做军人啦。 咁呢一番内心话啱啱讲完，任由山上凶恶嘅千只蚊、万只蚁乱咬一通，当作冇事一样，慢慢用力彻底合埋两边眼皮。跌埋心水，而家即刻入鬼门关，或者长眠喺啲树，佢唔再醒啦。马侯爷咁样做呢，系要借仇消仇，最想喺此时此地瞓到一世都唔醒就好啦。不过要达到咁嘅目的，想成功都未必容易噃。咁啊，听讲世间无论咩事，往往占多数嘅硬系事与愿违嘅。马侯爷要用力合埋两隻眼，想永远唔睁开。世界上事与愿违居多，系咪真系咁灵验呢？想从此唔睁开眼嘅马侯爷，虽然身处静到可怕、跌跌声都冇嘅监仓度，唔知咩缘故，而家突然听闻监仓里头唔单止有人讲话，兼且仲系对佢讲嘅添，耳边听闻。唔使再瞓啦，快排身啦！嗱，而家只系两耳听闻啫，眼中唔见人，又唔想见人嘅人，佢而家喺地下度咧，已经变成好似瞓着又唔瞓着嘅马侯爷，开口系答又系问： 我系咪到咗鬼门关啊？ 啱啱入嚟嘅嗰位身材高大嘅军人，企住喺度笑笑口答啦，话俾你听啊！呢度冇鬼门关，你今日到达嘅系水门关。呢一带地方叫做明水门山区，历嚟军事争夺嘅重地，叫水门关。唉，快啲，快啲起身！我要话你知啊，我哋有重要事商量噶。犯人已经听得一清二楚，不过心中明白，监仓太黑，照旧未开眼盖嘅马侯爷又答啦： 虽然未到鬼门关，离鬼门关冇几远嘅人，仲会有重要事情商量。哼，系咪又要趁住月黑风高，活嘢处决俘虏犯人，更加方便，更加省事啊？ 咁突然入嚟企喺度，既内心又好相遇嘅军人，已经听得出头号俘虏马侯爷，佢喺度讲唔客气嘅说话。照旧未见计较，唔当作一回事嘅军官， 佢突然一只手拎起照明火水灯先至话：马督军，请你起身，睇清我系边个先？你仲认唔认得我啊？ 咦？啊？咩？乜呢个人口音咁熟？系边个嚟？ 嗱，瞓喺地下，一味黑埋眼等声嘅马侯爷就慢慢反转身，而家就急急企起。太黑嘅监仓里头，虽然嚟咗火水灯，但照旧系一片漆黑。就算伸手呢都见唔到手指咁滞。咁嘅地带有眼冇眼都一样呢，又点会知道阁下系何方神圣下凡呢？熟悉口音又好相遇嘅军人，佢究竟系边个呢？就喺呢件事，一直都好好相遇嘅军人，佢突然间举高火水灯。啊，咁就唔同咯噃。世上最黑嘅监仓里头，唔单止一下有咗光明，况且是火水灯同人头一齐并立，咁一味等死，而家突然开眼嘅犯人，即时见到一副笑脸，眼快嘅马侯爷变成一声惊叫： 啊，系蓝天明副军长总指挥你啊！ 只听到一声惊叫，再冇下文。未可以接住讲话嘅马侯爷，又一次冇法子再想象。变成本能，双脚自动武力再支撑成咗弯曲，突然双脚变软成咗跪地，最想死里求生而急变成聪明嘅人，即时拱拱拱扣上三个响头，心谂 佢就系决定自己生死嘅人，佢点解要一个人秘密嚟到呢度见我呢？ 呢阵时嘅蓝天明一手提灯，一手拉犯人嘅衣服，快啲起身，你已经完成任务啦。去我哋办公嘅地方商量，我淨係帮你一个人早日速速离开呢啲最危险嘅战场是非之地。一番好话反而使到马侯爷突然间心乱如麻，佢又諗啦。 啊，趁早速速离开呢度，哦，而家我又明啦，任务完成就等于完全冇任何价值，所以死得仲快。你果然用夜晚秘密落手处决我，咁先要讲出咁好听动人呃人嘅说话，用咁嘅手法去杀人，我马某人早就用得多啦。而家明明系到咗鬼门关前，又讲成系水门关。 马侯爷自认定而家系死嘅时辰到啦，但愿对方手下留情，唔好搞到自己死得太痛苦就得啦。杀人嗰阵，第一要出手快速，开枪枪弹从后尾枕入前脑飞出。好心嘅杀手从来都系令到犯人全无提防，喺出其不意之下，砰！突然枪声一响，知觉全无，系最好嘅死法啦。 唉，未知对方可唔可以成全自己呢？ 等死嘅人就一味咬牙，唔再发出任何声音，耷低头。慢慢跟住总指挥后边行，佢又谂： 唉，早知如此失策，再上你哋嘅大当，我马某人今日应该当众自杀，落得个好名声，又痛快，又唔使而家受完折磨，再寂寂无闻，变成冤屈嘅鬼魂。马海啊，马海，你因为读书太多，做事硬系聪明过人哋，今日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大细做人要记住啊，去深山嗰度多见树木少见人嘅地带，做日日耕田种地嘅农夫。农夫劳作与世无争，做生产人类最大食物嘅行业，系最稳妥嘅行业。如果世上冇种植，所有人都会饿死。 咁正想到入晒神，而家突然又有人打断思路咯，有人连叫三次马督军咁，马侯爷咁先反应过嚟，急急讲声： 我在，边个问我啊？ 哦，原来喺前边大路手拎火水灯嘅特种兵总指挥蓝天明，系佢礼转头同我讲话。马督军，昨天入俘虏营嗰阵，你有冇受到伤啊？ 冇，冇，冇，冇。 咁就好啦。 昨日太阳未落山嗰阵，有冇人送饭菜俾你啊？ 有饭食。 马督军，请入去，呢度系我哋办公嘅地方。嗱，正是久拖战阵在沙场，一方突围过边疆，司令阵亡作假死，两军用计谁重伤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